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系即系其实系最主要就系批评呢啲传媒机构啦。即系为咗憎恨黄毓民，你可以即系为咗抹黑，你可以去到几尽啦？你可以攞自己嘅头版嚟到玩啦、嗯。你可以连续几日报道啦。你仲要继续喺度即系继续出文辩驳啊！即系主场新闻嗰啲上次筹款抽水嗰单嘢已经系噶啦咁样，或者系咁。即系咁为啲左交辩驳系嘛，跟住然之后今次咁样攻击黄毓民咁样，有乜为啫？其实有乜为啫？冇为噶、哦。 嗯， 你谂下成件事，即系我哋当然好支持 HKTV 呢、這个即系支持呢个咁样嘅要求发牌交代事件。喂，呢件事上边，即系可以咁讲啊！即系黄毓民作为呢个咁样嘅 ITB 主席，咁佢开特别会议啦，咁样咁啊，佢都系主席身份啦，佢又冇佢都系即系履行佢立法会基本嘅职责。喂，喺呢件事上边，我哋冇水抽嘅，我哋冇身份嘅，其实你谂下呢件事上边，喂，即系呢班友系你谂下 HKTV 嗰、那个即系呢个咁嘅发牌风波，好好笑，其实即系一般嚟讲咧，其实咧喺呢啲咁样嘅即系喺政总搞呢啲大型集会咧系。一定会有建制派攻击噶，系一定会有建制派攻击噶，一定会有左部啊嗰啲啊，即系你反国教都仲有两面意见啊，去到反国教咁大规模啊，都仲会有啲人话哇呢啲文革式啊，红卫兵啊，话学文思潮啲靓仔红卫兵啊， 嗯、 又会话你受政党操控啊嗰啲咁样。喂，你见唔见到今次 HKTV 呢个集会咧系冇晒呢啲嘢？ 系啊， 你唔够胆讲啊，你明唔明啊？喺嗰个民情底下，你唔够胆讲啊，即系你唔够胆讲话刘德华系受政党操纵啊嘛，刘德华出嚟发声系咪先？你唔够胆讲啊，冇人系。连政府都唔够胆批评佢哋嘅，冇人够胆批评佢哋嘅行动啊、集会啊，冇人够胆讲。有咩人会批评佢哋咧？就系得啲左交咯，话点解你哋嘅主体净系霸住个主体啊？你哋唔系运动嘅唯一主体啊？得人民力量咯、啊，人民力量喺度嘈啊！喂，点解你唔播啊？你唔播我啲立法会员佢讲嘢啊？点解你俾陈淑庄上台讲嘢唔捻俾我哋啲立法会片出啊？点解我点解黄毓民讲嘢你又停咗播啊？黄毓民条片吓，点解我哋讲嘢时候你又唔停咗佢啊？陈淑庄上嚟打岔我哋咁样，即系争出镜、啊， 嗯， 争出位、啊。系咪？系得呢班争出镜、争出位嘅人喺度嘈咗成个社运界，即系成个社运界政坛，即系个个就系为抽水。你情何以堪呢班人？连建制派都唔会去攻击嗰个集会啊！由头到尾系攻击嗰个集会，最近连学文思潮都有份啊嘛！嗰、那个咩林咩林林乜 Q 嘢，又喺度话佢咩咩赶佢走啊，唔俾佢上台讲嘢，唔知乜嘢嗰啲咁样啊，话佢哋唔俾人留守定唔知咩？即系得你哋去攻击佢嘅啫，吓、啊？系得呢班咁嘅社，即系数想出镜嗰班社运人士、政党人物、政治人物，走去批评点解？而批评嘅角度系冇嘅，批评嘅角度就系话点解我冇得上台？点解我唔系主角？ 嗯， 喂，好啦，你净系最关心就系有冇得上台，有冇得做主角见报，算够数啦。你去到礼拜三晚，成班泛民主派咪上捻晒台咯，成班泛民咪上晒台咯，啊、一个要讲嘢咯，系咪？个个抽水咯，系咪？咁你咪抽咯，抽尽佢咯，抽到啲咩啫？咁样你咪抽咯。人民力量咁样几条友，你冇得人哋冇播你条片啦，人哋俾翻你上台啦，你仲想点啫？系咪？跟住仲要喺 Facebook 度闹人，屌你老尾呢班捻样真系黐捻咗线嘅，即系你。你已经有你其实你已经攞咗你要嘅曝光噶啦，你仲想点啫？ 想 喺呢件事上边，不论系我哋，不论系我黄毓民，我哋几时有身份啫？我哋又冇咧参与过，我哋有参与，我哋就喺台下参与咯。我哋带啲人去咁样，咪又冇出自己嘅嘢，又冇剩，又冇话要上台，又冇话要乜嘢。我哋净系我哋自己嘅媒体系嘛，我哋发我哋嘅呼吁大家去到你唔会见到我哋噶，你会见到我喺度，咁我咪行嚟行去咯，食烟咯，咪喺度听佢哋讲嘢咯，咁样。咁喂，我哋冇身份嘅，我哋冇上镜，我哋又冇同你争曝光。尤其是黄毓民冇同你争曝光，系咪？黄毓民喺立法会入边发言，佢系尽佢本分啫嘛，大佬。好啦，跟住佢投票，佢都系尽佢本分啫嘛。喂，反而嗰啲喺修正案提出呢啲修正案，然之后去投咗修正案投赞成票嗰啲人，嗰啲人系唔捻尽本分，嗰啲人系应该攻击嘅，结果冇。 仲攞个修正案嚟做依归，出咗个头版。喂，黄毓民冇同你哋争啲乜嘢，我哋冇同你争啲乜嘢。然之后你就为咗攻击黄毓民，报格都唔理啦，真相都唔理啦，人格都唔理啦，报应都唔理啦，都系要搞鸠黄毓民。为乜撚嘢呢？欠撚咗你哋啲乜撚嘢啊？争咗你哋啲咩啊？即系嗰啲人民力量嗰啲老萧嗰啲唔捻讲添啦，即系嗰啲不再讲啦，即系譬如郁文喺节目会讲啊，即系郁文喺礼拜一节目讲啊，话诶算啦，唔捻同呢班癫嘅人嘈啦，咁样唔捻系啊，大佬黄毓民咁嘅身份，梗系唔同啲癫嘅人嘈啦，我哋同你嘈啊，你癫我都癫噶，你同我哋玩，所以我而家呼吁所有广大嘅听众。吓、啊，郁文或者我哋嘅支持者，你系热血公民嘅支持者，你系普罗政治学院嘅支持者，全面开火，话俾你听，你点解可以放过呢咁嘅契弟啊？喂，我嗰日做 show， 我已经系好捻，即系我其实我而家去完葡萄牙之后，我养成一个好好嘅习惯，我每日上网个零钟头嘅啫，我已经养成一个唔上网嘅习惯。咁啊，再加上我几日礼拜四五六我做紧 show 添啦，我做紧 show 添，我彩排咁样。跟住礼拜四做完 show， 礼拜四晚凌晨我做完 show， 礼拜四做完我第一场凌晨，跟住我就睇到嗰啲报道啦。 啊， 我睇翻嗰日啲报道啦，个苹果日报啊，嗰啲主场新闻啊，嗰啲咁样，我睇到晒呢啲嘢。哇！我成晚都瞓唔捻着。喂，我心谂黄毓民为欠咗你哋乜嘢咧？即系譬如有啲人，譬如我见自己手足又喺度倾，算啦，人低能嘅咁样一笑置之。喂，梗系唔可以一笑置之啦，梗系唔可以一笑置之啊！喂，毓民为香港人做咁多嘢，咁多年嚟，由呢个咁样嘅以前时事评论嗰啲唔好计啦，即系你由龙门阵开始时事评论嗰啲唔好计，由封咪开始受尽迫害，创立咗两个激进派政党，吓、啊、为香港人付出咗咁多年嘅心力，然之后搞到屋企吓俾共产党搞，然之后每一次组党，每一次都俾啲党友搞，每一次都俾人出卖，心力交瘁。嗰、那个我做完 show 礼拜最后一场，我做完 show， 我同佢去宵夜饮啤酒，我讲起，唉、哎，不系我话你好嘢，你啊真系有心机。我自己睇完咁耐，我自己睇完咁多场运动，跟住我自己 talk show 讲笑又攞翻啲社运一啲鸠做嘅例子出嚟讲笑。我自己讲完笑话，我自己都好捻 fat up， 我都觉得为乜捻嘢咧？其实。冇对你哋班人唔住，从来冇一件事对你哋班人唔住，系咪？ 嗯， 一路以嚟，嗱，即系你话民主党，我哋追击佢，系嘛？佢都可以话系屌你班扑街抢我饭碗。其他社运仔，其他你班社运青年，你班左交，呢班咁嘅主场新闻呢班人，有乜捻嘢对你哋唔住？做嗰啲乜捻嘢对你哋唔住？系咪？你话我都叫批评你哋多啲啊、 嗯！ 我都叫屌左交，即系唔及陈云多，屌左交最多系陈云系嘛？次要就系我，郁文几可会屌鸠你哋啊？系咪？尤其是学文思潮嗰啲， 锡住啲僆仔啦， 真系好少开声话你哋，好少开名话你哋。你再讲人民力量嗰啲，你冇资格同郁文反面添啦！你成班咁嘅捻样吓、啊，你哋今时今日会冒出头来系靠边个？都唔叫冒出头来，你而家都系突出去龟头，系嘛？你而家都系，你都唔叫冒出头。但系即系你有一个，你有一个完全不知名嘅人，变成一个比较知名嘅凡交。你系边个大契你啊？ 即系都系郁文俾。 你谂下你哋自己籍籍无闻嘅时候，吓、啊、你哋自己做嘅界别吓、啊，你哋个个都捞唔掂嘅，其实吓、啊、自命嘅中产喺自己嘅界别又唔系捞得掂，系嘛？一即系大家都去到事业樽颈啦，你班咁嘅友系嘛？冇乜嘢好向前行嘅时候，吓、啊、投身政治都系好事嚟嘅、 嗯， 都系好事嚟，为社会出一分力吓。咁、啊、但系又出唔到啲咩力，净系争位争权系嘛。然之后你哋选举嘅时候、啊、包括林康正呢啲咁样吓、啊，所以点解好多人问我做完早朝天下之后，从来冇揾过林康正嚟到一齐 partner 吓、啊 嗯 啊，组织热血公民嘅选举人从来冇揾过。我已经一早就已经知道，我唔去批评你林康正，但系我想讲一个人。是不可以左右逢源道道讨好的、 嗯、 我没有说你得罪我，但是我纯粹是天生不喜欢左右逢源的人，在我身边所有的手足我们没有这些人的， 我最怕呢啲人㗎啦、啊、所以呢你各方讨好嗰啲呢又甩下呢边又甩下嗰边嗰啲呢冇紧要冇紧要我唔会批评你。但係我哋保持少少距离 ,ok 啦。就係咁简单。人民力量你哋呢班人尤其是你呢班后生嘅。你有冇撚嘢资格去批评黄毓民你哋呢班友仲有胆夠胆扣我帽子话我反骨仔。我黄杨达就最撚尊师重道我最撚睇唔惯呢啲嘢。我点解咁撚憎陶君衡我就係憎人反骨。我就係最撚憎呢啲契弟反骨。而家呢班人成班个个就反骨所以毓民我有时见到我自己都好感叹我嗰日同佢饮酒我好感叹我话点解你咁撚多反骨仔嘅。是咪命格嚟嘅？点样可以即系仲要你受得起喎？你承受得即系比着我系佢，哇！你班友咁样一个又一个咁样嚟，唔好捻搞算啦。但系黄毓民都仲搞紧，为乜嘢啫？为咗个理念，为咗个梦想，为咗个香港人嘅梦想，系嘛？到而家喺最即系而家成个演化由呢个民主派到呢个所谓激进派、武器到本土派，佢一路都系就仲系行得好前。为乜嘢啫？为乜嘢啫？做咗啲乜嘢要承受咁样嘅伤害啊？咁样苹果日报头版两剂噶啦，苹果日报头版莫乃光啊，唔系阿冯伟光嗰次有一次老屈佢打人系嘛？讲佢屌你老母咩使死咩？呢老母系抵屌噶啦，冯伟光系咪啊？我嗰日都讲噶啦，冯伟光呢啲咁嘅人系咪？屌你老母系应份噶啦，打你唔到系遗憾咁解嘅啫，系咪？咁样嚟到抹黑，好啦，然之后今次啦。喂，冇嚟抽你水，冇喺个运动入边掏光，只不过做翻自己嘅份内事， 嗯、 应该支持嘅支持喺自己岗位，即系等于我哋做媒体嘅，我喺 talk show 都讲好多 HKTV 啲嘢噶，即系我哋自己做推动到我哋身边嘅人，你咪推动，唔需要出嚟抽水嘅，因为呢件事嘅性质唔同。是吗咁我哋唔需要走出嚟话霸位我哋从来都唔争位从来都唔插旗抽水嘅从来都唔搞呢啲嘢嘅好似人民力量咁撚样啊系唔系你又会插支旗喂撚事嘅场你支持人哋咪支持人哋囉你出人咪得囉你表明咗你自己立场咪得囉你唔撚使争取曝光㗎嘛系咪有咩必要啊是不是 TVB 出身惯撚咗啊你人啊即是你哋嘅主席惯撚咗争位啊台庆啊而家一定要上台。冇咁嘅必要，我哋只不过喺我哋自己岗位做好个本分。 嗯， 但系呢班契弟咧，呢班契弟咧已经系冇嘢得罪你哋噶啦，仲捻想点啊？好似老萧嗰啲咁捻样，又喺个节目度话阿郁敏吓，好叫人哋冲入去，自己唔冲。你有乜捻嘢资格批评郁敏啫？ 佢自己都冇做过。 唔系呢个问题啊！你讲边个都得，你讲郁敏，郁敏。带起呢个议会嘅抗争，郁敏带起呢个激进派嘅冒起，两个激进派组织冲击文化就系郁敏带起上嚟嘅，可以话系。 嗯， 郁敏选入去立法会，佢自己身先士卒，第一个掟招冲击呢个司长系嘛？大家记唔记得？冲埋去拨啊呢个咁嘅太监林瑞麟， 嗯， 争啲掂到佢噶啦，系咪？攞件衫掟呢个咁样嘅，掟呢个咁样嘅警务处处长。系咪？唔系呢个唔记得咗边个啦？啊，系咪掟秃鹰啊？嗰阵攞件衫掟， 曾伟雄 攞件衫掟秃鹰，然之后街头抗争佢做过，议会抗争佢做过，佢仲要孭一条喺身，非法集结， 嗯， 被检控，你哋去批评佢话佢叫人冲唔带头冲，佢做咗咁捻多年新鲜事出嘅示范，你有咩资格话佢？你哋啲人有咩资格话佢？你讲边个都好，你讲佢就奇怪嘛，系咪？跟住阿萧若元仲要喺节目讲话咩？哇，咁样就系煽动人哋乜乜乜乜咩？煽动人哋暴动定系暴力行为吓、啊、不遂嗰啲乜嘢？有法律唔知有咩责任嗰啲咁样？我冇听个节目，啲人讲翻俾我听。 嗯， 跟住然之后又俾人剪翻条片出嚟。当日反高铁，你自己就呼吁人哋冲入去。 嗯哼， 呢啲人讲嘢真系。 前言不 对后语，双重标准。到今时今日，仲有人去听佢讲嘢，真系奇卵怪喎，系咪先？你讲翻投票嗰单嘢，有啲人又攞翻内会出嚟讲，关咩事啫？内会，内会关乜捻嘢事啫？内会有啲人又话喂，内会即系又话黄毓民喂，内会就你又支持阿郭荣亨嗰个咁样嘅一样咁样嘅动议，内会都根本就冇郭荣亨嗰个修正案， 净系得莫乃光， 净系得莫乃光嗰、那个，同埋内会嗰、那个唔系见真章噶嘛， 系。 内会始终根本就系内会，就算过到，只不过就系内会主席去翻个大会，你始终都系要上大会噶。 系 内会要过到就系内会主席 去提出去大会。如果内会过唔到，就由阿莫乃光个人身份提出，上大会。你最后都系会过唔到噶，你最后都系要上内会去上大会去做啫嘛。其实嗰件事就系大家都知道系会过唔到，但你都必须要去做，因为大会会公开，会公开俾大家睇到晒，系嘛？又睇到晒所有人嘅发言、投票意向。你会睇到晒呢啲嘢，你最后就係要喺一个大会嘅表决入面睇清楚所有政党政客佢哋嘅真面目。然之后其出咗啲咩真面目，就係出咗一个鸠做嘅真面目囉，成班泛民主派提呢个咁嘅修正案就应该受千夫所指，偏偏冇人去攻击过你哋，係都算撚数啦。都算撚數啦！你唔好攞呢個修正案嗰、那個投票結果走嚟攻擊黃毓民，然之後仲要攞嚟褒獎林大輝，幾撚荒謬啊！何其荒謬啊！一個建制派只不過發言講少少嘢，好似似翻啲人話，但係做嘅嘢都係出賣選民。然之後你班友就當林大輝係英雄，黃毓民咁耐以嚟冇撚對唔住個香港人。为香港的民主运动付出了这么多，贡献了这么多，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带来了这么多，当日的发言慷慨激昂，力陈利弊，令到所有无论是政府或者是议员的丑态原形不露，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照妖镜的角色，就是靠他15分钟的陈词带动了整个集会的意志、斗志、气氛推到去高峰。然之后他坚守他自己的立场，认为不啱的事，认为会影响到大局、影响到原议案的事，他反对，但是他用一个比较失途的方法去反对，他投弃权票。然之后在大是大非上面去到最重要的议案，他投赞成票，尽回自己的本分。他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是这么多年来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然之后你们为了去对付一个黄毓民，一个没有对你们不住的黄毓民，没有对香港人不住的黄毓民，连人格都可以放低。你们这些人，即是学陈云的讲法，你们这些人怎会不落地狱呢？是应该落地狱的啦。是应该一起落地狱的你们。所以黄毓民说，哎，算了，不要跟有精神病的人，喂，不要跟有精神病的人吵，喂，我跟所有支持者说，这件事是不可以算。当你一说算，一笑置之的时候，你想回这帮人凭什么？这些吹箫帮啊、苹果日报啊、左交，你们凭什么？喂，而且他们这样做是伤害到整个运动的。他们为了私怨而做出这样的事，是伤害到整个运动。你扭曲了整个当晚发生的事，你误导了市民，不单止是令到大家对黄毓民的印象有问题，你是包庇了林大辉，包庇了郭荣亨这个鸠造的议案。然之后有些人说，喂，运动这样为了继续是不是在头呢？屌你老尾，不是为了运动行就可以什么鸠都做的。你运动要行的话，你就做多些推广推动，令到大家知道这个立法会的不堪，令到大家知道功能组别带来的祸害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来的啦。这个 HKTV 的事件为什么那么多人出来呢？就是终于大家都明白到，就是说原来政治真的关你事，政治真的会关你生活上面的事。而这次投票最好延伸下去，就是其实次次都这么做的，这次都应该继续这么做的。这次投票的结果最好要去做的事，就是延伸下去告诉大家功能组别的万恶，是不是？就是因为有分组点票而已，你整体投赞成票的人数是高过反对票的嘛，结果都是过不了。为什么？因为分组点票。咁你呢个时候系咪应该去教育群众，所有嚟过人十几万，佢哋之前都冇参与嗰啲政制改革嘅运动啊，争取普选运动，佢哋可能冇参与过。呢个时候你话俾佢听，你而家明白点解成日要话废除呢个功能组别啦，系咪？跟住落嚟就依个政改方案啦，最好嘅机会系咪应该做呢样嘢？你唔捻做，你借呢个机会唔系做最正经嘅嘢，而系将个火力集中去冇做错过任何一件事。应该咁讲，当晚嘅投票唯一做得最正确嘅嗰个就系黄毓民，而你哋无论系啲吹箫帮啊、苹果日报啊、左教啊、主场新闻啊，最集中着力做嘅就系去怼黄毓民。 放弃了，明明是教育群众的最好机会，讲出功能组别的脉络，没人去做。黄毓民的投票不理智，有人去投编稿，扑你个街，都不知道是不是吹肖邦的人投稿。主场新闻又出，就是做一件咁样嘅事， 放弃咗佢作为即媒体最应该去导正翻个视听，话俾一般未必了解嘅民众知道，佢哋全部都放弃晒，就系、是、为咗我唔知系私怨定系咩理由， 梗系私怨啦， 系， 梗系私怨啦， 唔系即系同埋即系吹肖邦呢啲，老实讲，原则上对大众嚟讲 nobody， 不过喺叫做譬如 Facebook 都仲有啲人会睇佢哋啲嘢，主场呢啲真係讲緊係啦，你头先都提过啦，网络嘅新媒体佢哋其实嘅影响力係相当之远，苹果更加唔好讲啦，街边报纸你都见到，即係佢哋嘅呢一种取态，佢哋嘅做法就已经唔止对今次 HKTV 呢件事可以话预示嚟緊，即係大部分民众都因为今次呢件事先会行出嚟，或者会留意到所谓议会政治。譬如艾威嗰日上台都有话啦，佢其实佢之前冇留意议会政治点样开会， 台都冇同佢讲咯。 跟住佢都系 太迟啦，大佬。 今次呢件事有好多以前唔关心嘅人，佢哋都会留意到。但系如果佢系净系睇苹果或者主场呢咁片面嘅报道嘅话，就濑晒嘢噶啦。 好，休息一阵。